您的愿望明天就可以实现，真的吗？啊，对，明儿我是替班啊，打从早上9:30替这个看世界，然后是我们话里话外后面后院的这个新闻天天谈啊，不才也是我，闲庭信步，说这反腐到这个份上啊，这个反腐败分子他们还张狂什么呀？可说呢，是吧？二斗平安是福，是吧？是这个是这怎么着，是吧？龙哥啊，老宋来了，又50后，呵，一大帮亲人，是吧？还说不说了？简短截说吧。嗯，京华时报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安徽天长市出事儿了，昨天的事情，一小轿车公安局门口哐哐连撞两人，导致一死一伤。说是两口子离了婚了，这男的啊，这前夫啊，就觉得他这个前妻啊有外心了。哎呀呵，离婚了嘛还有外心，可说呢。哎呦，这就是吃醋，然后就把一男的，然后他前妻啊都给撞了。你说还有这个事儿呢？得法办呐。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。 我和我的祖国，一刻也不能分割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留下一首赞歌。 橱柜，我就选金牌橱柜，16年专注只做橱柜，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。 知名好酒不常有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，它以品质至上、口感独特著称，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。那么今天呢，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1折秒杀名酒的活动，那扫码价3960块钱一箱6瓶的茅台纯原浆酒，先是单价5折1980块钱一箱，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，买一得五，也就是说今天1980块钱。可以得到5大箱酒，这样算下来呢，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块钱，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。是的，朋友们，你没有听错，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-067-1199，400-067-1199，1980块钱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块钱的5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。那么最主要的是免费送货上门，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。提醒您一下，每档节目仅有100组的备货，每人限购2组，抢购电话记好了，400-067-1199，400-067-1199。